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第一行看起。止庄严故，悉能剔除一切戒识；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这个两条啊，是讲止观啊。我们把止观呢合起来讲啊。印度梵语称奢摩他、毗婆舍那。禅呢我们在楞严经上啊读到的。奢摩他翻作止。毗婆舍那翻作观。这个禅呢里面呢是止观的圆融。可是它的名词含义是可以通用的奢摩他可以翻作止，也能翻作观，偏重在止毗婆舍那虽然翻作观里头也有止的意思实际上止观决定是圆融的止里面有观，观里面呢有止。假如只有止没有观，那就是无想定修无想定跟佛法不相关佛法里面讲的禅定里头是有观的也就是说定中它有境界。止观是佛家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止观。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止观你看看念佛堂常常提示大家放下万缘，那是止提起佛号，这就是观由此可知止观就是禅定念佛哪里不是修禅呢世尊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念佛这个法门是无上深妙禅道理就在此地所以没有禅定就决定不能够开智慧那我们知道念佛法门确实是无上深妙禅你还起心动念想去学禅想去做禅这错了你已经在修无上深妙禅了而是你不懂得了不知道自己所修法门的殊胜梵语这个名称翻成止观也翻成定慧定就是止慧就是观又翻作吉兆这个意思一说呢诸位就明白了吉是止兆是观 又翻作明镜。啊，明是观，镜是止。啊，所以止有停止的意思，有止息的意思。那么在十善业道里面，止息实握提起十善，这是观啊，起心动念都是十善啊。古德有所谓呀，动念则万善相随呀。啊，直进则一念不生呐。这是直观功夫到家了。啊，万善相随，万善的根就是十善业道。万物之根就是十恶业。啊，所以师尊讲这部经，从初学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像我们前面读过的，啊，六度四摄，这个三十七道品。现在我们讲到直观，如何落实呢？都在十善业道。离开十善业道，所有一切佛法都落空了。啊，从最基础的上来说，净业三佛头一条。如果没有十善，没有十善业，啊，孝亲尊师，啊，慈心不杀，全都落空。啊，这个是讲到基础的基础了。啊，敬业三福啊。啊，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十善十恶要不懂得，你从哪里修？天天造业，那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啊，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为什么呢？都与十恶相应。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啊，现代社会里面，伦常没有了。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害父母，父母杀害儿女。兄弟互相残杀，常常听到啊。这种事件这些年来呀，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频繁呐。这个不是人的社会。啊，人是懂得道理的啊。什么是道呢？人与人的关系是道啊。中国人讲的五达道， 啊，大是通达了啊，五种啊，通达大道，就是五轮呢、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啊。你懂得这个关系啊，你就得尽义务。义务是付出的，没有条件的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义务，应尽的义务啊，社会才有秩序啊。啊，如同四季春夏秋冬啊，啊，中国人常讲的24个节气，有条不紊。啊，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转，它有秩序的，它要没有秩序，那不就乱了？啊，互相撞碰，不就全都毁灭了？有秩序啊，由此可知，什么叫做道？道就是秩序啊，这个秩序是天然的，绝不是人为的啊。十善业常道啊，根本的大道啊，人天与三乘圣人共同遵循的大道啊，违背这个大道呢，就必定堕落。这个一定道理啊，堕落就是三恶道啊，落在三恶道里面，他后悔了啊。三恶道里头有觉悟的，知道错了，改过自新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三恶道众生也不舍弃啊，所以地狱、恶鬼、畜生都有诸佛菩萨在里面教化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啊，这佛在经上常说的。恶道众生由于业障太重，修行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啊，没有人天这么便利啊。啊，他们想回头，可是不容易。但是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不舍众生啊，依旧是帮他忙，帮他消业障。诸位在《地藏经》上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怎么帮助他呢？头一个就是帮助他恢复人身啊，脱离三途啊。但是他得人身呢，他又迷惑了。 啊，隔了时间不久啊，他又回到三恶道去了。得人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永远不堕三恶道，这个事情就太难了。啊，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我们的习气为什么这么重？三恶道来的呀。啊，这个习气如果不改，死了以后又回去了。啊，就像地藏菩萨所说，好不容易帮助你到了人道，怎么没几天，怎么你又回来了？啊，人间岁月好像是很长，诸位要知道，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所以假如从恶鬼道，恢复到人身了，就算你活一百岁，死了之后又回到恶鬼道，恶鬼道看到，哎呀，你去了没几天嘛，怎么就回来了？啊，这里都时差很大了。那地狱道的时差就更大了。啊，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对大专学生介绍佛法，他编了个教材叫《佛学概要》十四讲，这里面有讲到地狱道。地狱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就算你活了100岁，再回到地狱，人说：“哎呀，你去的才还不到一个终点，你怎么就回来了？”难呐、啊！所以三途确实是难离开。佛在经上举的比喻，头出头没，这个比喻很值得玩味。啊，只要在六道，三途是老家。啊，到三善道了，好比出来旅游，时间都很短暂，立刻就要回去。啊，所以在这个卧道里的头没沉到水底下去了。头出偶尔撑出头来呼一口新鲜空气，啊，叫头出。佛用这些形容六道里头的真相，啊，所以总说可怜悯者，六道众生都可怜悯啊。啊，那我们看看六道的习气多重啊，还在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还在追求财色名食睡这是绝对错误的一个观念啊，但是这个观念由来已久了，无量劫熏习而成的。啊，佛苦口婆心呢，叫我们止住啊！啊，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思想，啊，这些看法是错误的看法。物质生活过得太富裕了，不想离开啊。啊，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离苦得乐。佛为什么倡导苦行？那不叫我们离苦得乐吗？为什么佛要修苦行？为什么赞叹修菩行？ 佛讲的离苦得乐不是六道人天之路，我们搞清楚啊，佛讲的离苦得乐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路，是华藏世界的路，不但不是六道啊，连十法界都不是。如果我们贪念六道的路，贪念十法界的路，你就永远不能证得一真法界那真路啊，那个路不会退转的，不会变质的啊。六道里面的路非常容易变质，叫乐极生悲。啊，你看昨天下午我们解答问题的有个同学问的，啊，结婚还不到两年，啊，夫妻天天吵架了。你在刚结婚的时候不是落吗？啊，落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呢，悲就来了。两年还算是长的了。有些结婚的时候两三个月就闹起来了。啊，这些事情我们仔细观察，人就会觉悟啊。知道这个东西业缘啊，怨憎会呀，啊，是苦决定不是乐啊。那么佛说阿罗汉真的是小果，那小乐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四圣法界了，称它做小果。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啊，是相似之路，不是真路啊！真路一定要超越十法界，所以佛赞叹苦行就有道理了啊，苦行。实在讲，让我们对于三途六道没有留念啊。如果我们遇到的缘殊胜，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生才可能有成就。如果你心心念念不舍弃，六道里面呢，这个无欲之乐，你就不可能往生啊！这一生大好机缘必定错过。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止观这个能力啊，贪图一切受用的这个念头要止住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要看清楚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啊，我问向他请教啊，入佛门 最善巧的方法。他告诉我这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缓是直观啊，因为他要我初学佛，他要讲直观，我听不懂啊。哎，他换一个话说，看破放下，我能听得懂。啊，看破是要看仔细观察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的最重要的，看这个因果。因果就摆在面前啊，你能看出来什么样的因借什么样的果报啊，从果报看到它的因形，从因形呢你能看出果报，你就清楚了啊，通通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当然放下了。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放不下还是没有看清楚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两条意思非常非常的广，贯穿全部的佛法啊，它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